一二三，好，我哋而家翻嚟啦。好啦，我哋讲下希腊大军咧，就喺呢个普拉提亚就终于追上波斯人，两边咧就于是喺普拉提亚嗰个地方开拖。普拉提亚咧就喺呢个雅典嘅西北方，咁由于当时咧，由于呢、这个有一个神谕啊，就讲过呢、这个。波斯军一定会死喺雅典人手，所以普拉提亚咧就话：既然系咁，我就将呢笪地方献咗俾你雅典人。咁啊，所有人咧都对呢件事咧就非常之佩服。咁啊，我哋讲下啦。啊，当时波斯咁啊，双方咧就隔河相对嘅。但系咧，呢、这个首先我哋讲讲希腊人喺边度先，喺河嘅嗰、那个叫阿苏皮斯河嘅南岸。咁咧，喺一个高地上边，咁当时嘅规矩，不嬲未，即系基本上所有希腊人嘅战争嘅规矩都系咁。任何城邦就系、是、最强嘅一支军就摆右手边，第二次强嘅就摆左手边，所以咁啊，其他嗰啲就摆中间。咁而第一个最强嘅斯巴达人当然系右手边啦。咁至于喺左手边嘅咧，当时所有希臘人喺度拗咗一輪之後，就決定交俾雅典人，就擺喺左手邊，而中間嗰啲咧就擺喺個沿住個山，就擺前排或者中間。咁啊，而波斯人咧就喺河嘅北岸。咁主要咧，佢嘅陣就係波斯人就對住呢個斯巴達人嚇，而希臘佢嗰邊咩希臘啊，其他嗰雜牌軍咧就喺左方咁樣嘅，咁樣對住。咁啊，大家見到 YouTube 會見到佢點樣對嘅。咁第一日喺第一日，佢哋就去到布嗰陣 settle down。呢個希臘人咧就係喺呢個有個高地，好似馬拉松戰役一樣，喺高地嗰度布起咗個陣法。咁啊，於是到咗第二日啦。咁第二日咧，呢個波斯人嘅騎兵就行動，就揾個賣。咁啊，由於我哋講過，由於呢、这個希臘人啊，嗰啲希臘聯軍咧就喺個山嘅底部呢、这個山即係嗰啲希臘聯軍咧就喺山嘅底部嘅近山嘅地方啊山腳嘅地方有一個鎮叫麥，係一個城邦叫麥加拉，就擺咗個鎮喺嗰度。就希臘嗰啲波斯人馬東紐斯一見到咧，嗰度就係一個弱點，於是咧就馬上就叫咗佢一个骑兵大将，喺当时嚟讲嘅地位可以叫做系波斯吕布咁上下一个人。佢嘅特咁咧，呢队军队咧，佢系一个强壮嘅人，佢着住一件重甲，同其他着住鳞甲嘅波斯人唔同。 我 当 即 时 希臘式咁樣都係嘅，似翻。 系啊，就好似咁咧，普通嘅骑兵嗰啲射唔入。咁大家谂下，当时系冇马鞍嘅，你可以着住件重甲夹住只马。你通常系要用两只脚夹住只马，嗰只马先听你讲。 系啊。 你本身嘅体力系超乎于常人，咁啊等于一个战车冲埋去斩人，系基本上啲战即系专门冲锋陷阵用嘅。呢、这个叫 Mycetians 呢位仁兄。咁波斯吕布喺当时系骑兵队长，地位系仅次于主帅马东纽斯。咁啊出阵，咁啊佢一出阵咧就强攻当时喺最前排山腰嘅麦加拉嘅重装步兵，可以话系历史上第一次重装步兵同埋重装骑兵嘅对决。咁啊，当大家打嗰阵，麦加拉顶唔住啦，就即刻就去揾呢个主帅Pisistratus。咁啊，当时嘅主帅睇一睇嘅阵咧，就话喂，救唔到喎，要同佢打正面冚，好大镬噶，边即系一定系要强者去先得。咁啊，于是就呢个亚里斯提德就同佢讲，我去。咁啊喺左边咧，佢自己揾咗300个最强嘅精兵，就去同佢冚过。咁啊一打咧，就双方好惨烈。因为呢、这个波斯吕布咧，嗰啲箭射佢唔入。咁啊，点样打到咁上下咧？可能就俾嗰啲兵射人先射马就揾啲长枪一嘢就竟然吉中嗰只马，咁于是呢个波斯吕布打咗落地嘅。咁由于佢身上面骑着住重甲啊，重到佢自己 起 一 唔到 时 身。 间起唔到身，于是所有咁啊，所有人唔理啊，就系咁抌啲石啊、箭啊、工具，但系竟然打唔穿、打唔死佢。终于啲人忍即系你可以谂下佢身上面嘅箭甲系几咁重。 佢諗法即係等於一架，佢諗住搵一個人穿住件重甲，分分鐘隻馬都有少少重甲嘅。重裝步兵，重裝騎兵，但係由於冇馬鞍，所以好少人能夠擁有。咁咧就衝上去，兩三條友衝上去，一嘢掹咗佢頭盔，又一刀刉死咗佢。一刉死咗佢，佢坐下嗰啲騎兵咧，見到個大驚，衝上嚟，就同呢個希臘人死過。咁點知打咗一輪，就結果係雙方打咗一輪，結果咧就。最後都被希臘人搶條屍走，哇！咁啊慘啦嚇，即係好似呢個 Leonidas 啊，死咗之後大家互搶一樣，搶條屍走。咁啊，於是波斯人咧就死死地氣衝翻去啦。咁啊，雅典咁啊，而其他嘅希臘人咧就將條屍攞咗翻去之後咧就叫啲人嚟睇，因為呢個人佢身上面著嗰啲衫啊嗰啲嘢咧係好華麗，咁啊，佢好似女布咁鬼英偉咁，大家好開心咁，即係俾自己個 like 啦！哇，我哋殺咗波斯女布啦，好威，睇下佢幾勁咁樣。咁啊，即係大家去睇下佢點樣死法，好似應該係懸屍啊，插喺度啊咁樣，即係好鬼殘忍咁俾佢睇啊！咁啊，而波斯人咧就點樣咧就剃光曬自己啲頭髮啊，就去悼念呢個人。咁樣嗰一晚咧就係呢個希臘人就少少勝利啦。咁啊～於是戰爭到咗第二個階段，就到第三日，咁啊呢個希臘大軍咧就向前移動啦，就移動到去河嘅南岸嘅山坡，就正同波斯人正面相對，啊原本就隔住一段距離同佢對峙，而家就正面相對，咁啊喺佢哋嘅左手邊咧就會有一個泉水嚇，就係佢哋嘅水源。那個位置咧，那個位置就近波斯人啲嘅，咁由於是咧，咁啊而呢個波斯人咧又唔敢再同佢進攻，因為隔食隔啦，可能啊，因為佢哋嘅步兵唔夠對方鬥啊，咁啊於是就喺度等，咁於是者一等就等咗十日，咁啊當時已經有啲波斯入邊有啲貴族嘅同馬東紐斯講嗱，咁樣等落去無了期唔係辦法，不如我哋依度距離。大本營總部底比斯遠，既然係咁，不如我哋喺度，我哋而家退翻去底比斯先嚇、啊。然之後，而家就大熱天時啦，八月幾啦嚇，咁、啊、打嚟都無謂。咁不如我哋退翻去底比斯，然之後咧就用錢去買通啊，即係去賄賂其他原本親呢個斯巴達同埋希臘嘅城邦，咁樣用賄賂咁啊等咁啊一年，即係老實講，賄賂你雅典賄賂唔成，賄賂其他人一定掂噶嘛。啊，或者再組織個海軍啊，等等，再去攻打佢，好過咁樣打。咁馬東紐斯就唔肯嘅，因為佢其實係一員即係勇將啦、啊、即係佢自己本身嘅佢自己本身嘅人嘅 pride 啊，即係嗰個叫咩啊尊嚴啊，唔能夠容許佢用呢啲卑鄙嘅方法去贏。大家留意下，佢喺呢個薩拉米爾海戰都係話要正攻啊嘛。他不會想其他辦法的嘛，因為他是典型的武將的想法但是並不代表他沒辦法，於是在第十日開始他就派了一隊輕騎兵，他可能已經找人查探到當時、希臘人 的糧草、啊、所在、啊、那些混糧地方所在，所以就派了一隊特遣隊騎兵就去攻擊，結果就將他、500艘牛車啊！即係嗰啲運輸糧草、啊、就截斷咗，即係等於依個劫糧係啦，去劫佢糧，咁啊死啦！一聽到話五百車俾人劫咗糧，冇計啊！但係然之後最毒咧就係第二日特遣騎兵隊再出擊，就竟然就走咗上座山嗰度，就封埋佢嘅泉水。 哇！ 咁啊斷糧斷 水 斷, 啊斷水斷糧，但係嗱，大家唔好忘記當時咧，我哋講過佢係重裝步兵，著住係70磅，佢個頭盔就10磅，個盾20磅。當時係八月，30幾度，每日就企喺度7-8個鐘頭乾戰，大軍已經開始冇糧冇水，大軍開始好攰啊，頂唔住。咁啊，馬東紐斯一著咧，即係其實係好毒嘅。 系啊， 斷糧斷水啊！咁啊，於是喺第十一日咧，已經即係冇一日糧水啊！大家大軍咧就開始動搖啊！咁啊，於是喺第十一日晚， 吓，第22日凌晨，咁啊突然间有一骑啊夜晚突然间走到去雅典嘅营嗰度，嗰、那个人其实原来就系我哋之前讲过嗰、那个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夜晚就走嚟同雅典人讲话波斯嗱马东纽斯谂住喺几日之内见你断粮断水，几日之内就会同你进攻噶啦，你大家醒吧。但是你记住雅典人，你要亲自同呢、这个你哋个主帅啊Pisantius 讲，如果唔系我自己都会死人。你要记住我对你哋嘅恩情啊，咁讲。咁啊，于是 通水， 佢通水，佢系亲自嚟通水嘅。呢位仁兄，即系都算系咁噶啦。咁啊，当佢讲完之后，于是就喺。於是呢個亞里斯泰德自己親身去同 Pisandius 講完，咁 Pisandius 於是就話第十三日嘅朝早就話啦，既然係咁，我哋換房。佢就擺咗喺呢個波斯人嘅自己親自就我哋擺喺波斯人嘅左手邊，你雅典人換咗去最強兵嘅右手邊，由你哋親自去面對波斯人。因為嚇佢咁樣諗，咁啊點知咧佢依樣嘢咧就竟然俾呢個馬東紐斯留意到。即刻話你班膽小鬼，你斯巴特人驚咗我咧，於是咧就將佢自己嘅本隊就移咗去左手邊，希臘聯軍即係啲雜牌軍就移咗去，又係對翻住雅典喎、啊，即係喺嗰日朝頭早見到咁，於是咧喺晏晝咧，馬德Pisandius 啊斯巴特嘅攝政王見到咧，於是就移翻嗰個位，即係變翻原底個位。咁啊，根據當時記載咧，啲人就笑佢，就話佢膽小。其實就如果我哋依現代人嘅諗法，唔係咁嘅。以中國人嘅諗法咧，其實係就即係好似依、這個《孫子兵法》入邊啊，即係話咩上等馬對中等馬啊，中等馬對下等馬嗰種諗法。咁佢係點諗咧？其實佢諗法就係、是、當。假如佢斯巴达人系对住佢对抗佢希腊人，而波斯人系打雅典人嘅话，咁波斯人同雅典人打嘅期间咧，这个斯巴达人就可以打低佢希腊嘅杂牌军，然之后就可以同雅典人同埋其他联军夹击消灭波斯主力，呢个系佢嘅谂法，即系呢个先至系当时嘅真实情况，而唔系如果我哋系根据希罗多德嘅技术系就话佢胆小，其实唔系呢个系衰才嘅谂法。是非常之即系同中， 即系呢个次序嘅分别啫，唔系话全部话唔打，只系想打咗某啲少嘅再打大咯。 系啊，即系其实佢 即系好似嗰阵时国民党噶嘛，先安内又再让外啊嘛。 吓、啊，因为个次序吓，佢嘅次序系咁样谂啊，即系话我用我最强嘅打低咗你中间嘅，然之后就再用中间吓、一齐去夹攻佢，系一条好高嘅计策。咁啊，于是到咗13号啦，吓咁于是到14日，第14日啦，即系大家断粮断水断到底，断咗两日。啊， 系 嘅凌晨晨曦嗰阵，咁啊大家商议咗，我哋决定撤退咁讲。咁啊，撤退嗰陣咧，就波嗱，首先呢個波中間嘅希臘聯軍最弱嗰支咧，雜牌軍咧就撤退去呢個普拉提亞城嗰度。咁啊，而呢個雅典人咧就分三邊撤退，雅典人咧就撤退咗喺左邊，而斯巴特人撤退咗後邊喎。但係竟然咧有一隊小隊就停咗喺原底駐防嘅地嗰度，而根據當時記載咧就話嗰條友咧就話撤退係一個冇勇氣懦夫嘅行為，我唔肯撤退。於是 Pisandius 咧就企咗喺嗰度，就話要同佢拗氣唔俾撤退喎，即係話拗氣話你一定要撤退，唔撤退就死㗎啦咁樣講。咁其實即係呢個係當時雅典嘅人嘅技術話斯巴達人係咁懦弱嘅講法。而真實的情況就是原來其實這一隊小的軍隊是一隊有敵的軍隊，結果到那天的早上那陣、波斯人見到了希臘軍隊撤退了，竟然分三邊撤退，於是波斯的大軍馬東紐斯一見到就我們打贏了、他們頂不住那個糧草了，即是斷糧斷水，他們頂不住了， 咁於是就親自出馬，就超即係因為見到你剩翻小隊喺前邊咯，就親自出馬，帶住自己波斯最強嘅精鋭，就速渡河進攻。咁啊，於是佢一路追擊，而希臘嘅雜牌，佢屬下希臘嘅雜牌軍咧，就一路去攻打，一路去追殺呢、這個即係希臘人，就去打雅典人。波斯軍咧就去打斯巴達人咁樣，咁一路進攻。而原來當時斯巴達人咧退翻去佢原底第一日嘅營地嗰度，喺嗰度扎營，已經準備好咗等佢啦。咁於是佢追擊。咁啊，當時啊，我哋講過呢個馬東老師係一員勇將嚇，佢係一員勇將，佢嘅做法就是我要先身自出。咁啊，我哋講過當時佢。這個希臘的第一陣，即是說他原底的駐防地是一個高一點的山，是最好的扎營地方嘛。那這個 Pisandius 就說在那個當時他有一個希拉神殿的前面那裡扎營，這個 Pisandius 就在那個希拉神殿那裡就叫了那些這樣的祭司啊、巫師啊，殺豬殺狗殺羊，劏開了個肚就在那裡看看那個內臟是怎樣。咁一路喺度睇，表面上喺度嗱睇就话睇内脏，其实睇住波斯型嘅阵系点。咁佢一路等，咁当佢等到呢个马东纽斯就话、哎：我要先身自出，咁啊着整住佢一千骑精锐，自己唔理，因为佢自己一由头到尾都谂住你斯巴达人系已经内弱啦，吓唔够打啦。咁佢自己亲自出击，就后边嗰啲波斯联军追唔上嗰阵，佢就大声话啦，时候到啦，吓、啊，这个神俾咗好嘅预兆啦，大家进击咁讲，即系其实嗰啲咁嘅内脏嗰啲咧，吓、啊，即系话时候到咧，系话俾班士兵听， 士兵啲 系啦，神系保佑我哋， 做个假神，又系做个假神谕咯，又系 做个假神谕，咁嗰啲士兵听到啊，时候到啦，进击，咁于是就斯巴达人当时有40,000军队。冲落山，开始一排咁攻落山，而马东纽斯当时佢只不过1,000兵，即系40,000打1,000喺个山坡嗰度，咁 就系骑兵，仲系， 仲要系骑兵，但系由于当时系斜坡，佢根本冲锋系即系失， 冲 唔到上去，失咗地理，但系后边嗰啲军队又未赶到嚟，于是就陷入咗重围，最后突然间唔知点解有粒飞石。在旁边飞出，噌！好似阿杨过啊，杨过襄阳大战啊，神雕侠侣抌死蒙哥一样，一嘢打中咗佢，咁佢就落马死咗。咁啊，一死咗就所有人就大乱啊！吓，佢个1,000骑就尽千啦，又即系其他人大惊大乱。咁啊，斯巴达人唔理啦，咁系咁打，将佢尽千歼灭咗。而跟住佢后边嗰啲波斯军队就即刻大叫：我哋杀咗敌将啊！马东纽斯死咗啦！咁跟上去以为要攻上去个波斯大军咧，就即刻就四散。啊！咁啊，斯巴达人喺个朝早一路追击，咁啊将佢消灭。啊！由朝早殺到夜晚消滅。咁其實當時咧，這個波斯大營入邊咧，仲有40,000大軍，就係另一個貴族，即係頭先我哋講過有個貴族勸咗佢，叫佢去賄賂這個希臘聯軍嗰個貴族。一聽到佢本身同馬東紐斯有啲唔啱噶啦，咁啊之後走啦，咁啊離開咗。 有啲似投名狀喎、 啊。即係點啊？ 你睇拍。第一班嗱，兩個即係阿邊個啊？ 劉德華 主角嗰隊軍隊係啦，死曬，跟住之後咧，第二隊軍咧就應該會幫佢手噶嘛。 啊！結果就走鬼咗佬， 即係補翻嗰、那個， 補翻個 走鬼咗，或者你包死剩，或者開頭第一幕咧， 係，哦係 啊， 第 一幕阿主角死人堆爬翻出嚟嗰度。 我李連杰第一幕就係俾嗰個死人頭呃嗰個啊。 啊！ 一模一樣， 死人都要扮死打翻出嚟啊嘛！ 係啦，一模一樣啦。咁啊，而雅典軍隊咧就係咁啊。佢當時其實對住啱佢當呢個Pisandius 將呢個馬東紐斯進攻斯巴達人嗰陣咧，其實 Pisandius 已經 send 咗 messenger 同呢個雅典軍講：你嚟幫手，一齊夾我哋嘅計劃成功咗啦！其實佢嘅計劃由頭到尾就係要諗辦法引呢個波斯主力出嚟，然之後將佢消滅。 咁佢當時咧，佢諗住叫雅典嘅軍隊去幫手嘅，但係點知去到中間就竟然遇到翻佢自己希臘嘅雜牌軍，咁佢啱啱好咧就遇正底比斯人，咁底比斯人就已經獻身咗俾你波斯人嘅，所以咧只要一輸咗咧就會冚家拎，就發癲咁同佢打，就雙方僵持不下，最後 個死撐 嚇，因為你做二五仔死得仲慘噶嘛，咁就拖延住咗呢個雅典人嘅援軍，咁但係由於佢咁樣牽制住咗希臘嗰邊嘅人，就令到斯巴達人可以獨自消滅咗呢個馬東紐斯。咁當佢一聽到馬東紐斯死，希臘聯軍就散咗。咁於是雙方於是斯巴達同埋雅典咧衝咗入去波斯大營，就將佢燒咗，搶曬嗰啲嘢。咁短佢依一場仗由朝早打到日落，其實朝早主要就係殺咗馬東紐斯，而當佢日落嗰陣，就將佢200,000人全部殺曬，大約估計波斯一方死咗係250,000人，300,000人係死剩50,000到嘅。啊，四五萬， 廿幾萬死士都好誇張。有一次長平之戰喎，呢個趙國俾晉軍大滅啊！ 咁但係其實佢依個難度仲高過你長平之戰，因為你長平之戰係你依個趙軍投降咗之後先坑殺佢啊嘛。佢依個係硬生將你殺死，而希臘方係損失咗2,000人啫， 即係唔俾走。全部清晒， 系全部清晒，由超杀到慢，咁样。咁啊，但系当佢打完之后咧，雅典同埋斯巴达就开始又有争拗啦，就系话边个系第一啊？咁啊咁一个咧就系即系一句话，我杀咗对方大将，另一个就系冇我牵制你又赢唔到啊，冇我通风报信你赢唔到。咁啊，双方就争到好紧要。咁啊，阿里斯泰德。於是就走出嚟撳住雅典人話：我哋唔好爭，我提議雙方都唔係第一，但真正第一個嗰個就係普拉提亞城邦普拉提亞咁講。咁啊，因為有佢哋嘅犧牲， 佢喺度打嘛 嚇，係咯，我哋喺你嗰度，我喺你度，係啦，我喺你度做打，而且冇你哋犧牲你哋嘅地方啊，交俾我哋雅典人，我哋亦都唔會完成嘅神諭打死呢個波斯人嘅。咁大家都話嚇。你好嘢啊，阿里斯泰德，你不愧为一个公正嘅阿里斯泰德咁讲， 公道啊， 做人公道。于是咧就将嗰个桂冠就交咗俾呢个普拉提亚，并且喺普拉就，并且佢哋提议话喺普拉提亚呢一笪地方，建立一个神庙，就每一年系啦，去纪系啦，即系记呢一次打赢，就好似呢、這个D Day 啊。啊！諾曼第登陸戰，每一年呢個盟軍都為諾曼第登陸戰保佑，求神保佑一樣，即係紀念一樣嘅，去普拉提亞進行呢個祝福。咁而當時咧就有一個 side story 嘅，就係咁講啊，就大家話求嘅神諭就話咧，你應該當時佢哋話要有個聖火噶嘛。佢哋就話：你去當你喺附近嗰啲普拉提亞嗰啲聖火咧都唔能夠。去開呢個神廟嘅，因為咧佢哋都俾呢個波斯人玷污過，咁咧所以我哋需要揾一個人，一日由普拉提亞跑到去呢、這個Delphi 嚇、德爾菲，問德爾菲攞咗個聖火，然之後咧就拿翻嚟去點燃，一日之內，咁於是咧就有個僆仔話我去，當佢咁樣兜個圈嚇、千辛萬苦攞翻嚟。啊！點著個火之後咧，佢就攰死咗啦，即係好似依個馬拉松 咁。 咁啊，於是就為佢立咗個碑，就話依條友仔一日之內由普拉提亞跑咗德爾菲，再跑翻嚟，一日行嗰幾廿公里就死咗。嚇、啊！當時佢對於佢哋嚟講咧，依、這個人咧就與神同在，即係佢哋嘅 concept、哦。如果你係死嘅個神， 就好似而家 係， 即係而家封聖人咁咯。 啊！封聖人，你封咗聖啦，咁樣。 係啦。 咁啊，就戰好啦，咁啊，佢消滅咗300,000大軍，咁啊，到咗第二日就大家嚇、啊，即係整頓咗啦，就話要喺，於是就話要收拾啲二五仔，咁啊，於是就首先由呢個斯巴達人開拖先，衝去底比斯， 咁但係當時我哋講過打仗就攻城係最難嘅，斯巴達人野戰軍就希臘第一。 係，咁 但係 好似冇嗰陣時冇咩邊個強喎、 啊。嚇、啊，就所以佢打唔入，人哋已經封咗城等你嚟。咁但係咧，當時雅典人嘅器具係高過斯巴達人嘅，因為佢哋有啲錢。咁可能佢造船嗰陣，佢係做咗呢啲咁工具。於是咧就走咗去，一去到底比斯，一去到就打冧咗個城。當佢一打冧咗個城之後，投降嚇。咁啊，底比斯人就話：好啦。我哋其實就投降，我哋將我哋最知名之士就獻咗俾你哋，你同我殺 Q 咗佢，大家無數得唔得？即係我哋投降翻城主，啲人民捉 Q 住咗佢，咁啊，咁我哋會俾罰款嘅，咩十分？因為佢哋當時底比斯城係藏曬所有波斯人最有嗰個軍糧庫所在，啲器械所在擠曬喺入邊。 哦， 佢係好鬼有錢。咁我嗱，既然係咁，我俾曬你哋。咁於是咧，希臘聯軍就話好無數。咁啊，於是就原諒咗底比斯啦。咁其實當時底比斯唔咁樣做又唔得嘅。我哋講過啊，佢哋如果佢唔投降波斯人嘅話，可能仲死得慘過雅典。咁都冇計嘅。 好吧。 咁啊，當佢哋好啦，咁啊好啦，當佢哋打贏普拉提亞之後咧，其實當時已經。即刻識就揾咗封啲個信夾，即刻傳咗去提洛島，就話俾一早埋伏喺提洛島入邊嘅斯巴達同埋雅典海軍，話我哋打贏仗啦，你哋喐手啦，啊，咁一直信夾去到，咁於是佢哋就即刻250艘戰艦大軍出發，就直攻呢個波斯喺土耳其嘅基地，咁啊。 就反攻啊！反攻大陸啊！ 反攻大陸嘅第一戰就開始啦。咁我哋翻嚟再講下。 打過亞洲啊！ 係啦，我哋翻嚟再講下點樣咧。 OK， 好。